只能盯一会儿会儿。 知月倾城扔完连忙喊道。修鲁鲁效果时间倒是超长，有足足20秒。但问题是这小布娃娃生命没多少。怪被吸引了仇恨，当然不是围观去的，而是会攻击。这么一大堆的哥布林，修鲁鲁转眼就会被拍碎了。雷鸣电光的烈焰冲击和云龟的暴风雪当然也是有冷却的，一个要6秒，一个要8秒。此时两人正在狂扔各自的单体攻击小法术，面对这么大堆的哥布林，明显力不从心。 够了！ 野修一边说，一边让君莫笑冲了上去。有了修鲁鲁的效果，哥布林变得更加整齐，近身的都围到了修鲁鲁身边，远站的都已经开始攻击修鲁鲁。修鲁鲁出来也就那么1秒，就被打成了碎片。但君莫笑已经在此时又冲进了他们身遭，战矛不见，左右手各握了一只东方棍，抓起一只哥布林，拧身就是一个背摔。背摔冲地波散开，哥布林整整齐齐倒了一片。 剑客准备荧光落刃，起身放！ 叶修喊着。到现在还没发挥过的蓝河听到这个指令一怔，但随即反应过来，拎着光剑炎日急忙上前。所有哥布林正在整齐地起身，蓝河已经跳上半空，看准小怪正中，双手将剑推出，仿佛御剑飞行一般，急速落到怪堆当中。剑客技能银光落刃。银光落刃是跳跃高度越大，威力越大，所产生冲击波的范围也就越大。蓝河不愧为兰西阁的五大高手之一，叶修喊出指示后立刻就领会了意图。这一记银光落刃用得极其完美，冲击波扩散开去后，刚刚爬地而起的众小怪又一次整齐地倒地了。接连的范围技不求太高的伤害，只求聚起的小怪始终倒地无法起身攻击。但是即便是背摔和银光落刃也是有冷却的，只靠这两个技能交换使用，不可能完全控场。修鲁鲁的冷却那就更长了，有30秒，短时间里根本指望不上。 这家伙还有什么职业的范围技吗？ 蓝河是这样认为的，脑子里也在回忆所有职业转之前的技能中还有什么像是背摔或是荧光落刃这样的。结果就听到人家接下来的指挥， 暗影斗篷。 对啊， 蓝河恍然，就见知月倾城迈步上去，手一挥，一道紫黑色的斗篷从他袖里飞出，刷一下已将诸多的哥布林围在了当间。跟着斗篷一个收束，哥布林们尖叫着被勒成了团，齐刷刷的又倒下了。 这样冷却好像就差不多了。 蓝河盘算着几个技能的冷却时间，结果就听到下一步指示， 烈焰冲击。 雷鸣电光烈焰冲击的冷却果然结束，听令释放。读条结束后，正赶上哥布林们又一次坚强地站起来。火柱冲天，哥布林空中翻滚了一圈，再一落地，又是2秒过去了。蓝河这才醒悟，原来连这都算是一个控场技能了。高手，真的是高手，居然可以利用这些本不是控场技能的特点，打出控场一般的效果，对同等级副本完成一波流，真是太强了。蓝河清楚，到了这个地步，只要没有人发生操作上的失误，这个一波流就算是打成了。蓝河明白，其他几人又何尝不是？带着惊诧，在叶修的指挥下，技能一个接着一个， 哥布林们就在起身倒地中不断地挣扎着。当杂七杂八的东西掉满了一地后，四人才回过神来。二十多只哥布林竟然真的奇迹般的被一波流掉了。 抓紧时间继续。 对方却好像不觉得这有什么神奇似的，喊了一声就立刻继续前进了。蓝河四人连忙跟上，地上东西随便瞟了几眼，看没什么值钱东西就没去理会了。刷通关记录中哪有功夫在这上面浪费时间。就这时副本外的灯花叶发来消息， 怎么样啊，还活着吗？ 大神，真他妈是大神。 蓝河回道。 说什么呢？ 一波流，一波流。 依你个头啊，说什么呢？ 灯花叶莫名其妙。 我们在一波流推副本啊。 开什么玩笑， 等着看我们上电视吧。 荣耀玩家把上系统公告形象地称之为上电视。灯花叶呆呆地关掉了消息窗，一边的细周问， 怎么样？ 他们在一波流推怪。 灯花叶说。 一波流？ 细周也呆住了。副本推进速度快得惊人，蓝河喜上眉梢，叶修这边也觉得挺省心。蓝河他们四人组比起田七、月中眠，无论从装备到技术都要强出很多。自己在第一次一波流中指挥了一次后，再以后就基本不用喊话了。这四人明白了意图后，自己就能判断形势，在最合适的时机采取准确的行动。仅仅用了两波，到冰霜森林一号 BOSS 图中的小怪就全被消灭干净了。蓝河看了一下时间，才用了五分钟不到，小怪已经不足为虑，接下来挡在他们面前的就是 BOSS 问题。一号 BOSS 哥布林巡守比普通小怪哥布林更加强壮一些，手提一根带刺狼牙棍，物理攻击极强。这种 BOSS 虽没什么风骚的技能，但就是这朴实无华的抡棍攻击就让很多队伍束手无策。原因无他，就是因为按普通对 MT 拉仇恨的打法，要硬扛这样的高攻 BOSS 只能靠堆防御和堆体力来解决，达不到这样的数据标准，那就得靠技术。技术这玩意儿那不是想有就有的，于是在数据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只有高手能应付，一般玩家只能干瞪眼去收装备。技术层面，蓝河不会再对君莫笑有任何怀疑了。人无职业二十级就能拉着二十多只哥布林团团转，谁要说这样的人没技术，蓝河都不答应。可面对 BOSS，蓝河不担心君莫笑的技能会死在哥布林巡守身上，只担心仇恨是不是能拉稳。只要一个不小心，巡守的大棒落到法师身上，那基本就是秒杀了。 我开怪了，大家尽量输出。 叶修说。 等几秒？ 蓝河倍儿专业地问着。一般 MT 开怪都会先自己杀上几秒，堆点仇恨起来，以免其他人上来一个大招就直接 OT。 不用等，开了就上。 开了就上？ 四人齐声惊讶。 抢记录啊，抓紧时间开了。 叶修说吧，已经敲着键盘让君莫笑冲上。蓝河四人稍正了正，却还是没敢大意。小怪上省了不少时间，他们觉得在 BOSS 还是求稳一下。于是四个人非常默契的都没有用，就见君莫笑冲到哥布林巡守身前，一矛捅了上去。龙牙、天机、连突、普通上挑、普通直击、又天机。 等什么呢？听到一声喊叫，蓝河四个如梦初醒，可又有些不知所措。从君莫笑开怪开始，这哥布林巡手就一直在天上翻跟头，这是华丽的浮空无限连啊。四人不由自主的都想看看这君莫笑能连到多少下，想看看这 boss 什么时候才掉地。但这人一喊，四人反应过来，这不是欣赏视频来了，连忙吟唱的吟唱，翻魔法道具的翻魔法道具，拔剑的拔剑，一气冲了上去。火焰、寒冰、星星弹、剑光，四人的攻击一气而至，配合错落有致，谁也不会挡着谁的视线，谁也不会阻着谁走位，只是每个人心里都带着一丝戒备，担心吊胆的怕自己攻击太暴力，招来 boss 的大棒。虽然君莫笑说大家尽量输出，但他毕竟不是专业的 MT。专业 MT 如骑士，转职后很多仇恨控制技能不说，很多原本20级前的技能也会附加上一些仇恨相关的内容。这些技能没转职的君莫笑倒是也能学，但这种技能效果他的技能上却是不带的。所以四个人打怪都有些收敛，没加出全部实力，倍儿专业的在那儿控制仇恨。打着打着，就听到君莫笑冷不丁的冒了一句：“ 全力输出啊，不会 OT 的。” 四人一看这哥们儿这么自信，不给面子也不好，于是牙一咬，拼了。四个人都开始咬牙切齿的疯狂追求输出的最大化了。荣耀里没有仇恨计算之类的辅助信息，输出治疗统计也都是在副本通关后才会统计。四人都是高手，自有一套最熟最猛的打法。之前大家是控制着怕 OT， 此时心底深处却好像有点盼着想 OT， 好像不 OT 一下就显得自己这输出是山寨一样。结果哥布林巡手始终都没撇过他们四人中的任何一位，这大棒只是朝着君莫笑招呼。君莫笑移动极快，更强的是任何移动都不影响他对巡手的攻击，他整个人从来都没站着不动过，一直保持着在哥布林身边不停地转动。蓝河也是近身攻击职业，此时越看越是心惊。君莫笑这种打法，系统 boss 应对迅速，能一直转着身追着他，无论左转右转都不落后，所以作用也仅仅是躲避了 boss 的攻击。但如果是在 PK 中，这种打法足够把一般玩家转到吐。看来此人 PK 也是一把好手。哥布林巡手终于是倒下了，四人最终也没能得到丝毫眷顾。四人都有些不好意思说这是一场围殴，他们围是围了，殴也尽力了，但好像被殴的当事人并不知道他们四人的存在。 兄弟，你怎么能拉得这么稳啊？ 蓝河忍不住问道。他觉得就是专业的 MT 的灯花叶在，自己如此暴力的输出下也早该 OT 好几次了。 输出比你们高就行了， 叶修回答他。蓝河木了，云归震惊了，知月倾城无语了，雷鸣电光吐槽了， 原来他不是 MT， 他也是个输出。 四人泪流满面，是呀，原来对方只是一个比他们更暴力的输出而已。君莫笑马不停蹄又去开下一波的小哥布林了，四人追在后面窃窃私语， 输出竟然比我们都高。 云归嘀咕， 而且高出不少，不然仇恨不会这么稳。 知月倾城说， 他技术很好我承认，但能靠输出拉这么稳，攻击也绝对不能低。 他那把战矛你们谁认识啊？ 蓝河问。 不认识，长得怪怪的，像个大头蒜。 雷鸣电光说。 你家大头蒜长那样？ 云归说。 艺术的夸张，懂不懂啊？ 雷鸣电光说。 滚蛋。 云归鄙视。 都闭嘴，开怪了，专心点。 蓝河说。前方君莫笑又开始一波流的引怪，四人不敢大意，虽然已经成功了两次，但他们深知这当中的风险，任何一个技能有偏差都有可能控丢几只哥布林，后果不堪设想。引怪、巨怪、灭怪，每个人的发挥都很完美，两波后二号 boss 沿途小怪全灭。面对二号 boss， 蓝河四人没再客气，一上来就全力输出，结果四人只是又一次默默地追在了去开下一波怪的君莫笑身后。 好快啊，记录肯定要被我们刷了。 雷鸣电光突然好声感慨。 而且是大幅度的刷新。 蓝河十分欣慰。 爽。 云归似乎也很开心。知月倾城不知该说什么了。输出什么的不想再提了。冰霜森林的最终 boss 是哥布林领主冰霜塞恩。从有名字这一点上来看，就知这副本 boss 比新手村的隐藏 boss 还受重视。塞恩的体型和普通哥布林相比未见有什么差别，但狰狞的面孔看来却更显得阴谋狡诈，至少他没有像普通哥布林一样有一个很抢眼的滑稽蓝鼻头，因为冰霜塞恩的整个肤色都是这样蔚蓝的，背转身去不要露脸，倒也像个可爱的宠物。但所有玩家却都知道这家伙一点都不可爱。冰霜塞恩右手中的那把冰刀和他矮小的身躯一般高，挥舞时就有寒风阵阵，攻击到的距离远比玩家眼中看到的要远。由于这家伙一些特殊的攻击手段，必然是第一仇恨的 MT 经常在这里受到控制，所以在冰霜森林的攻略里都是推荐队伍要带两个 MT 的。在面对一号 boss 哥布林巡守和冰霜塞恩时，压力都能降低不少。至于叶修，又哪会是照攻略来的寻常玩家，看那四人都到了跟前，说了一句上了，就让君莫笑提毛冲上。这也是因为这一队队友的素质确实很高，如果换了田七他们那伙人，少不得得多交代几句，而且实战中还需多有照看，远不如蓝河这些人省心。蓝河四人也不多话，跟着一起就上。君莫笑冲在最前，当先引起冰霜塞恩注意。这家伙的行动速度比普通哥布林快了足足有两倍，两条小短腿仿佛车轮般甩动着，顷刻间就已经冲到了君莫笑跟前。结果下一秒，冰霜塞恩就已经被挑空在了天上。